一下第四节的诉讼程序的停止。那么其实呢，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呢都是蛮简单技术性的小单元，我们上礼拜跟同学提到过这个地方呢，你考前一定要记得花一点时间看，因为呢虽然考的频率不高啊，但是这种冷门章节呢一旦考出来之后呢，所有的考点都是很固定的，有背就有分啦。那之前呢这个期日期间送答的部分看完之后呢，剩下来最后一个呢实务上比较重视的一些呢琐碎的单元呢，剩下这个第四节诉讼程序的停止。那么光看标题呢，同学对照四十四页的概论的部分呢，很清楚的知道所谓的诉讼程序停止的章节呢，立法者的一个立法意旨在于啊，基于呢某些特定因素的考量，如果在诉讼进行中发现一些特定事由存在的话呢，那么从立法政策的角度切入，立法者认为啊，某些特定事由一旦发生了之后呢，诉讼就不适合再继续进行下去，必须要先停止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呢，整个民事诉讼法上会涉及所谓诉讼程序停止的制度。顾名思义呢，它是一个纯粹立法政策考量的问题。反正我们就是评价上认为呢，有某些特定的事实存在的时候呢，不适合继续进行诉讼，必须让诉讼先停下来，等这些特定的事由消灭之后，再回复继续进行诉讼。好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首先呢，看到四十四页以下这些大标题，我国呢现行民事诉讼法上分类呢非常的啰嗦，就分成了呢各位书上看到的当然停止、裁定停止呢，还有合议停止呢三种的一个形态。所以啊，诉讼程序会停止进行呢，依照我国现行法呢有三种的情形。第一种呢称为当然停止事由，第二种叫裁定停止事由，第三种叫合议停止。那么为什么要分成这三个类型呢？其实说穿了，这只是立法者呢针对个别事实呢法律评价不同而已。什么叫做针对个别事实法律评价不同呢？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在于啊，所谓当然停止呢这一种类型呢，立法理由就强调，我认为这种事情特别严重，严重到客观上只要有该事实存在，不问当事人的意愿，也不用法院的裁量权介入，诉讼程序就立即马上停止。那这一种呢非常严重的事由呢，我们立法者就把它称为当然停止。所以呢，首先先做名词的了解，当然停止事由在你书上四十四页，它的基本定义就指出呢，只要客观上有这个事实存在的话，根本不管当事人意愿，也不用法院的裁量准驳介入，诉讼程序就当然停止进行。所以它是效力最强的，在整个立法评价上认为最严重的事由，严重到呢一旦发生，诉讼程序马上要停下来进行。好，那么紧接着呢，第二种的类型叫裁定停止。裁定停止顾名思义就是呢，这一种的事由啊，立法者认为没这么严重，既然没这么严重，所以授权法院呢有裁量准驳的空间，法院去裁裁看需不需要停止进行。那凡是属于这种情形的，我们就称为裁定停止事由。因此呢，同学的两个类型看完之后，你可以简单的对照小六法最典型的当然停止的168条，立法者认为啊，当事人死亡的情况之下，诉讼呢一定要先停止进行，要等到继承人出面承受诉讼才能回复进行嘛。那这个立法意旨呢，同学不难理解，因为人都死了，程序主体都不存在了，这当然会评价成很严重的一种的问题，不能够呢让这个诉讼继续进行下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诉讼当然停止，法院呢也没有任何裁量准驳的空间，一定要让诉讼停下来就对了。所以它是典型的第一种当然停止事由。除此之外，剩下条文同学自己简单翻一下，168条以下呢，169、170、171、172一直到174呢，现行法规定了好几种当然停止的事由。那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没有什么大学问，都是立法政策的问题，你把条文看熟，知道哪些叫当然停止即可。那么裁定停止也是一样， 你可以从181条以下开始看，那么这些就是立法者所规定的裁定停止事由。客观上有这个事实存在呢，诉讼不一定要停止进行，而要不要停呢，由法院呢依职权呢来加以裁量。所以在整个法学评价上，这种事实存在并不是很严重，没有严重到诉讼一定得停下来不可，而要不要停下来还是授权法官呢个案弹性加以裁量。那最后一种的类型呢，189条以下合议停止。合议停止最简单了，程序主体权的尊重。所以189的定义，什么叫合议停止啊？原告被告两个人讲好了要停战休兵，暂缓诉讼程序的话，那么呢，诉讼法的规定是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你们原告被告两个都讲好要暂时停战休兵了，立法者绝对没有禁止你的必要，所以当事人呢也可以随时在诉讼进行中讲好合议呢停止诉讼程序。那以上是先把呢民事诉讼法上停止的事由呢类型化的三种类型还有基本定义呢先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么紧接着直接切入到重点，将来准备考试的时候怎么办？这个章节同学切记，念书一定要有技巧，不然你会做很多白工。什么叫很多白工呢？各位啊，这个单元最大特色就是法条一头拉骨吼，你从168条开始看，诉讼程序停止的条文呢，从这个168条以下呢，一路往下看到191条，大概呢20几个条文呢，数量很庞杂。那你千万不要在考前还浪费美国时间看什么逐条示意后，没有必要，因为它的考点非常的固定，你只要抓这些重点条文、重要的实务见解背熟就好了。剩下那个个别法条呢，考场你去翻白话文的翻译都不会有太大问题。好，那么呢，考试的重点何在呢？三个类型里面最爱考的是第一个类型，当然停止事由。而当然停止的重点呢，简单来说就是黑板上写的这三组条文，所以各位简单把这个诉状图呢记载在你书本上，将来考前复习的时候很快翻一下，如果都还有印象的话，代表你这个单元的观念很清楚，可以马上直接跳过去了。好，那么当然停止呢，我们就直接来看第一个重点，168条要凸显的就是呢，所有的当然停止事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条文，其他的法条比较次要，因为其他条文你自己看呢，中文翻译绝对没有问题。最爱考的呢，反而是168。那168在讲什么呢？这个法条各位不陌生，当事人死亡，诉讼程序在继承人出面承受之前呢，先当然停止。同学很好理解，立法理由告诉你说，原告被告其中一个当事人死亡的话，法律上的意义叫程序主体不存在。依照当事人死亡程序主体不存在的情况之下，诉讼当然不可能是单人摔跤，所以一定要等死者的继承人呢出面承受诉讼之后呢，有一个对立当事人存在以后，诉讼才能回复进行嘛。这是诉讼法上很基本的原则，因为一方当事人死亡除了欠缺当事人能力之外，也欠缺对立的当事人，不符合诉讼的基本结构，当然得等了继承人出面承受之后呢，才能回复诉讼进行。那既然如此，这么简单的法条有什么好考的呢？同学看一下44页到45页，95年司法官考试呢，25分就考这个条文，考你什么呢？当然是考你背衍生的解释论。背什么呢？各位书上44页看到的例外的情形。来，什么叫做例外的情形呢？有些特殊的情况下，人死了，诉讼不用停止进行，构成168条例外。这就是95年司法官呢，还有以往国家考试呢，很喜欢考同学的一个呢基本观念。那哪些例外叫做人死掉了不用停止呢？来看第一种例外，各位呢看到44页最下面括弧一，诉讼标的为一生专属性的权利。 譬如说什么呢？人事诉讼跟选举诉讼，这构成第一个例外。背后的法理基础很好懂，因为你诉讼标的如果是一生专属性的话，法律上的特色叫不得让与跟继承。所以写考卷的时候呢，要把重点点出来。什么重点呢？你要强调168之所以规定成当然停止，要由继承人出面承受，前提一定是这个案子有继承人，适合由继承人来承受进行诉讼为前提。所以通常是一般的财产权诉讼，可以由继承人继承原告被告地位。那你诉讼标的如果是像身份权这种一生专属性的权利的话，因为本质上就不得让与继承了，所以根本不是继承人可以承受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既然本质上无人可以继承承受啊，请问你让诉讼停下来干什么呢？因为你诉讼程序停止呢，最大的意义就是希望将来有继承人承受诉讼，续行诉讼了。所以如果这个诉讼根本是不可能由他人来继承法律关系来承受的话，你根本没有必要让它发生所谓停止的效力。因此呢，168死亡停止诉讼的第一种例外，就是诉讼标的具有一生专属性的情况。像95年司法官就考同学，甲乙提起一个裁判离婚之诉。那很显然的，既然是裁判离婚之诉的话，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一定是一生专属性身份上的权利物。所以诉讼进行中如果说乙妻死亡的话啊，乙妻死亡你不要呆呆的写说什么诉讼程序停止，要等乙妻的继承人出面承受诉讼。你想你知道不可能，万一乙妻有一个儿子 A，那难道由儿子 A 呢去承受被告的地位，继续跟老爸假夫打官司吗？这逻辑上根本就讲不通。所以这种呢一生专属的，像选举诉讼啦、身份诉讼这种诉讼标的本身不得让与继承的前提之下，根本没有让诉讼程序停止进行的必要。这是第一种例外的情形，同学要去背的。再来第二种例外的情形呢，在刮胡二跟刮胡三，你合在一起看最高法院的43年台生字的一个判例。刮胡二跟刮胡三合在一起的结论就是呢，如果说一方死亡的结果会产生所谓欠缺对立当事人的情况，那这时候诉讼例外也不用停止。什么叫欠缺对立当事人的情形呢？最典型的案例了，譬如说题目考你，老爸对儿子提起诉讼干什么呢？叫他还钱。老爸对儿子呢提起一个返还借款100万诉讼，诉讼进行中原告老爸死亡了，然后出题者告诉你老爸呢就独生子，生一个儿子 A 而已， A 是他唯一的一个继承人。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你本件诉讼发生如何的效力？你考卷上就要写说构成168的例外，本件诉讼不发生所谓当然停止的结果。为何呢？因为只要呢一方当事人死亡的结果呢会导致呢欠缺对立当事人的话，你想想看，甲死亡如果呢还由继承人承受诉讼，那 A 子不就是同时原告兼为被告？逻辑上显得极度的不协调不合理。所以凡是这种欠缺对立当事人的情形呢，诉讼程序呢也例外的呢不加以停止。这就是168条两种例外的情况。好，念到这边问题还没有结束。国家考试呢除了考你例外之外，它考得蛮细的，还考同学呢法律效果的不同。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免得你写考卷写不到重点哦。你把黑板上刚刚念的呢写在考卷上只有对一半啊，另外那一半要你写什么呢？他们虽然构成168的例外，你写到168的例外，然后把理由交代完之后，分数只拿一半，后面那半要你写构成完168的例外之后，请问你法院应如何处理该诉讼？来，什么意思呢？同学看一下刮胡一，凡是一生专属性的情形，构成168的例外之后，法条都会特别规定，此时法律效果叫当然终结。 什么意思呢？这个名词虽然是人事诉讼才会讲到，但是呢，提早在这边跟同学介绍，因为它在停止的单元里面就会成为重要的考点呢。司法官考试除了要你写前半段构成168的例外跟理由之外，还要你写后半段。什么叫后半段呢？啊，你说诉讼程序例外不停止，所以人家接着问你，那此时法院如何处理本案诉讼？那同学切记，凡是一生专属性构成当然停止例外的情形呢，法律效果呢叫做当然终结。什么叫当然终结啊？白话文的翻译就是这个案子这个诉讼自然而然的烟消云散，诉讼系数就消灭了，所以呢法院无庸为任何驳回的裁判。司法官考试很无聊，反而呢要你写的重点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同学呢傻乎乎的考卷会自己写说，既然呢是一生专属的权利不得让你继承，所以呢诉讼程序不停止，因此法院应以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原告之诉。很多人没有背过实务的见解，你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因为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你会觉得说被告已妻死亡了，而死亡我们之前不是讲过，这叫当事人能力欠缺吗？被告死亡，被告不存在，欠缺当事人能力，又没有人可以继承承受诉讼，所以呢，我们就以被告欠缺当事人能力构成程序不合法，依照249条第一项第三款驳回。这是很多同学会犯的毛病，所以人家考你，考点就是啊，这一种一生专属的权利呢，我们法条有特别规定，民事诉讼法在人事诉讼580有规定，选罢法里面呢也有特别规定，凡是一生专属的权利呢，现在诉讼法的逻辑就是当事人死亡之后诉讼当然终结。那你要稍微在考卷解释一下什么叫当然终结，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案子自然而然烟消云散，诉讼系数自然而然消灭，法院无庸为任何驳回的裁定。所以呢，法院呢就内部行政签结呢，把这案件的卷宗绑一绑呢，送到这个统计室呢归档结案就好，对外也完全不用下任何驳回废弃的一个裁判，不用。这就是呢现行民事诉讼法上所创设出来当然终结这个名词的概念，要你写的重点就是诉讼系数自然消灭，法院无庸为任何驳回的裁定，你下驳回的裁判反而变成一个违法的裁判，违反了当然终结的法律概念，这是请同学特别注记的。再来第二种情形，黑板上第二种构成168的例外叫欠缺对立当事人。那欠缺对立当事人法律效果就要回归诉讼法一般原则。回归什么原则呢？此时就以呢原告之诉欠缺当事人能力为理由呢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所以司法官考试考你的点很细，除了前半段要构成168的例外之外，后半段顺便问你啊，例外完了之后法律效果的处理流程有无不同。那同学要弄清楚什么时候叫当然终结，什么时候对外要下一个程序不合法的裁定，这个彼此的区别呢请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么这是呢黑板上第一个重点呢，关于当然停止事由死亡的情形168条的衍生解释，同学把这个呢相关的例外情形稍微的熟记一下。好，那168看完之后169以下其他的当然停止事由呢，这个简单的逐条示意书上都有写，我们课堂上就不再重复的介绍。紧接着来跳到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诉讼代理章节提到过的一整组呢条文的一个串联，73、173跟174，这个呢热门的出现在民国70年代。虽然感觉时代有点古老后，民国七十几年代热门的考题隔了20-30年呢冷了好久都没有出现过，但什么时候会来个回马枪突然再考一遍后，谁都没有把握，所以请你还是花10分钟时间稍微听一下第二组的这个重点呢到底他要强调的观念何在。 那我们书本花了蛮多的篇幅来介绍这个70年代的万年考古题，文字的叙述呢，同学可以看一下47页以下，一直呢帮你整理到56页的部分。那么其中呢比较重要的呢，还把陈继南大法官的文章的一个见解，尤其像这个48页到50页以下呢，用文字呢很详细的跟你做说明，就是希望你上课的时候一个字都不用抄，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抄抄写写文字的部分，回去要复习书本都有，课堂上你专心听，听得懂的话，这一组条文的考点永远就跟着你的啊，你也只有听得懂的前提下，书上这几页的文字你才看得懂了，不然你回去自己拿红笔画会很痛苦哦，完全看不太懂说这一组条文到底要凸显的重点何在。来，这一组条文凸显的重点呢，先下结论，这个结论在告诉你我国现行法规范不协调的一个情形，你先有这个底，有这个结论之后，再来听听看整个学说的理论体系，你会比较清楚一点。什么叫规范不协调呢？来，所有问题的起源，请同学翻一下你的小六法，直接带你从条文跟你解释一遍之后呢，你的观念会比较清楚。问题起源是出在诉讼代理的章节，诉讼代理人章节，同学复习一下73条怎么讲的呢？这个条文在规定啊，你请了诉讼代理人，请了律师之后，那个律师那个诉讼代理人的权限什么时候会消灭？那73条怎么讲啊？假如你请律师的话，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不会因为本人死亡、破产、诉讼能力丧失而消灭，法代权的变更一同。好，那你把它简单的呢，这个条文什么意思呢？73条立法理由，同学简单听一下，立法者强调的重点就是诉代的权限不因本人个人的事由而受影响，以利诉讼程序终结。念完了，就这句话，立法理由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立法者想得很圆满，他说吼，你既然已经花钱找了律师，找了诉代，你这个官司都已经花钱找诉讼代理人了，所以我们核心的想法就是促进诉讼速审速结，立法者希望达到速审速结的一个结果。那如何达到这个结果呢？立法者很天才，他想到一个好主意。什么好主意呢？你只要请了律师有诉代之后呢，本人即便事后发生这些事实，譬如说你请了律师之后呢，本人死亡了，或者请了律师之后呢，你就被人家禁止产宣告，本人就丧失诉讼能力，或者说呢，你本人本来是 A 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理权，你用这个 A 公司法代的名义呢，委任一个律师，后来你就不干这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了，这叫做呢，当事人的法代权消灭变更，这时候呢，律师的诉代资格不受影响，诉讼代理权依旧不消灭。或者是本人破产，可能律师费太多吼，付完钱之后你本人就破产了，本人破产之后律师的代理权依旧存在，仍然是合法的诉代身份。所以整个73条的简单的结论就是，诉讼代理人的资格跟权限不会因为本人有这四种的事实而受影响。那为什么这样规定呢？答题的关键你要点出来，就是刚刚念的立法理由，希望由诉代接续为本人呢续行诉讼，避免诉讼程序因本人个人的事由产生延宕。这就是整个73条立法意志，同学不难理解，立法者真的是用心良苦，不希望本人个人的事由、当事人个人的事由呢导致延宕诉讼，所以立法者就认为 你本人死亡啊，你死你的啦，反正你有请律师有诉代后，让他的代理权不消灭，由律师呢接续着替你把这个诉讼进行完毕。所以特别规定诉讼代理权不消灭背后的立法意旨，就是希望由诉代呢继续为本人续行诉讼，早日把这个诉讼跑完，让诉讼程序的进行更流畅，不会因为本人个人的事由呢而受任何影响。好，这是73条的立法意志。讲完之后，机灵点同学就知道什么叫规范不协调了。你把73条回过头往后翻来看一下，诉讼程序停止的规定，看哪几个规定呢？来，你看一下168条以下，对照一下，各位就知道国内学者接下来要跟你讲什么了。学说上说啊，哎，这个好像有一点呢会架空73条的味道存在。来，怎么说会架空到73条呢？因为168条说本人如果死亡的话，诉讼程序停止。170条说本人如果丧失诉讼能力或法代权消灭变更，诉讼程序也停止。174条说本人破产之后呢，诉讼程序也停止。所以文章上怎么讲？各位你想一件事，诉讼程序都停止进行了，你让诉代的代理权不消灭，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实质上等于架空73条。因为73条原始的立法目的就是希望由诉代呢继续代理本人把诉讼呢进行完毕，不要因为本人的事由呢导致诉讼程序延宕。可是你偏偏后面呢放了一枪，你说本人死亡，本人呢丧失诉讼能力，一直到本人破产，这些都叫诉讼程序当然停止事由，程序都当然停下来了，律师的代理权纵使不消灭，也英雄无用武之地。你让律师的代理权不消灭，他也没有办法代理你续行诉讼，因为你诉讼程序都停止了嘛。所以其结果，诉讼程序停止的规范会架空73条呢，希望速审速决，避免延宕诉讼的目的。这就是呢一开始的问题点，规范的不协调。好，既然发生这种规范不协调，所以立法者赶快亡羊补牢。因此呢，第三组条文冒出来。来，怎么亡羊补牢呢？各位看一下173条怎么讲的。立法者说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来处理。怎么处理呢？各位看173，173白纸黑字就写得很清楚，168、169到170的规定，如果你有诉代时不适用之。所以173规范的意旨就是避免架空73条。因此呢，依照173条规定变成什么呢？本人死亡或者本人丧失诉讼能力或者本人的法代权消灭变更，此种情形下，如果本人先前有委任律师的话，该诉讼程序例外的不停止。那各位都知道为什么规定例外不停止？因为不停止，然后搭配73条，律师的代理权又不消灭，才能彻底的达到说由律师继续代理本人呢续行诉讼，避免延宕诉讼这样的一个目的。这就是73条、168、170跟173之间完整的一个条文搭配的规范，整个法条之间的来龙去脉，彼此的配套关系，我们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最后收尾留下一个问题，各位一看就知道什么问题啊。174很奇怪，173明文的排除174的适用，所以形成了一个现行法上无解的吊诡难题。什么难题呢？73条还是可能被174架空，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本人破产的情况之下呢，本人纵然有请律师，但是依照174条的规定，诉讼程序依旧当然停止进行，必须等破产管理人选任出面承受诉讼之后，诉讼才回复进行。那偏偏173又没有排除174的适用，所以在173刻意排除174的前提之下，当你有本人破产情形存在，很抱歉， 诉讼程序依旧发生，当然停止。所以此时律师的代理权纵然不消灭，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整个诉讼程序依旧停止进行在这边，所以还是会发生延宕诉讼情况。好，那么话虽如此呢，可是国内学者文章怎么讲啊？本人破产确实啊，174会架空73条，会没有办法达到避免延宕诉讼的目的，但是呢174并没有完全架空73条。啊，什么叫没有完全架空啊？等一下同学可以自己看书上所列的50页的61年司法官考题，51页的78年司法官，这两个考题的共通点，你看我黑板上考一个有够简单的观念，懂了之后，这一系列类型的考题呢，你完全不用看解答，自己都会做。什么样的考题呢？学者文章上说啊，如果发生本人破产的情况，不一定174都会架空73。怎么个不一定法呢？譬如说现在有一个诉讼是这样，甲告乙呢返还借款的诉讼，这是第一个诉讼。好，可是呢 A 也跟着告乙，乙呢最近官司缠身，一直被人家告，除了债主跟他告返还借款，在外面的私生子也告他强制认领诉讼，那他呢被告得很烦，所以干脆花钱都找 A 律师，两个案子都委任同一个律师来处理。这时候同学都知道国考考你什么重点呢？请问你，诉讼进行中乙破产对这两个诉讼有何影响？这时候你分点分析要怎么写呢？诉讼进行中已破产呢，只有第一个诉讼适用174，诉讼程序停止进行。第二个诉讼关键条文引73条，排除174的适用。为什么呢？因为174条文意解释，请你看清楚，破产会导致诉讼程序停止。陈建大法官还有国内学者特别跟你强调，174适用的前提是关于破产财团的诉讼，这是法条第二句话白纸黑字写的，破产宣告后只有跟破产财团有关的财产诉讼才适用174条诉讼程序停止的规范。反面解释了，与破产财团无关的其他诉讼根本不在174的适用范围内，而不在174的范围内，就回归到73条基本原则。本人虽然受破产宣告，但律师的诉代权不消灭，由律师继续代理本人呢，把这个强制认领之诉呢走到一个尽头。这就是呢，本人受破产宣告，你要区分这个诉讼到底是财产诉讼还是身份诉讼，跟破产财团是否有关呢？法律上有不同的条文依据，也会导出不同的一个法律效果。所以只有第一个案例呢，诉讼程序当然停止，适用174，但第二个案例诉讼是完全不停止，由律师呢继续合法的代理本人呢，把整个诉讼程序走完。那么简单就这个案例，把黑板上的第二组条文的重点73、173、174这一组法条规范的核心概念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么紧接着剩下最后第三组的条文，那这个呢相关考题呢，除了61年司法官、78年司法官之外，我们书上53页还有98年呢律师高考的考题，这些都是呢把我们刚刚讲的观念呢形之与文字重复的说明，请同学回家自己花一点时间看，课堂上时间有限，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个考题呢，我们就不再重复的跟各位做一个说明，所以请你往后翻来看一下呢，58页以下黑板上第三个重点呢，177条承受诉讼的制度。 最后这一组的法条重点呢，刚好就是承接上面的基本体系。你的诉讼呢，我们先介绍何谓当然停止事由，哪些事情发生诉讼会停止进行了啊？这个东西介绍完之后，当然剩下来的重点就是停下来以后绝对不可能呢永远停在那边，总是要赶快催促他进行诉讼，要找人呢来承受。所以呢，整个当然停止事由呢第三个阶段的重点就是啊，停止呢只是短暂的一个便宜措施，短暂的让诉讼先休兵停在那边，但不可能停一辈子，所以总是得想办法让它回复进行。那个回复进行的制度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专业用于承受诉讼的制度，找人赶快来顶这个诉讼，找人赶快来承受那个已死亡的原告被告的地位，由他继续接替本案的进行，这就是诉讼法上所谓承受诉讼制度。所以168条怎么讲呢？当事人死亡找继承人承受诉讼。170条怎么讲呢？法人的董事长法代权有变更的话，由新的董事长出面承受诉讼。然后呢，破产事件也是一样，本人宣告破产之后，诉讼虽然停下来，但是由破产管理人赶快出面承受诉讼。反正168条以下到174条呢，不同情形的当然停止呢，都分别规定不同的主体呢可以出面来承受诉讼。那你就完全按照168条以下到174条的规定呢，来找到那个呢承受诉讼之人即可。好，那既然如此的话，考试考你什么呢？当然不可能单纯考你背条文嘛，一定有一些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来，这个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呢，同学看一下177条，然后对照59页以下刮胡四。整个承受诉讼的制度呢，重点就在这一个法条177条了。这个法条呢，它规范的前提是有人出面要来承受诉讼的时候，法院应该怎么处理。所以同学先要了解177条适用的前提，这个法条你在念它的内容之前，先了解它存在的背景。条文存在的背景就是在处理有人出面向法官呈报，比如说呈报我是继承人要承受诉讼，或者呈报我是破产管理人要承受这个破产诉讼。反正有人来出面呈报说他是合法的承受人的时候，此时法院应如何处理当事人的呈报跟申请呢？这就是177条呢规范的一个内容。好啊，你先不要看条文，你先自己脑袋转一下，假设你是立法者的话，有时候你念法律呢稍微训练一下脑袋灵活的思考，也就是先不要急着看条文，你就问你自己，如果你是立法者你会怎么设计。很简单的逻辑嘛，有人来出面声明承受，就立法者的观点来讲，法院一定要做实质的审核动作，一定要实质审核说你是不是合法的承受人。譬如说甲死亡了，有一个 A 子跑出来说，甲是我老爸，我是继承人，我要出面承受诉讼。你身为法官当然不可能照单全收，好歹要依职权调查一下 A 到底是不是甲的儿子。同样的逻辑也是，甲的官司打到一半受破产宣告之后呢，诉讼程序虽然停止进行，然后现在有个 A 写状子来说，报告法官，我是呢合法的破产管理人，所以我要承受甲的诉讼。那么站在法院的立场，你也要做实质的审查，审查看 A 是不是真的是合法的破产管理人。所以在整个法学逻辑的设计上，立法者在177条第一项就是本于这样的一个思想呢锁定的法律。所以你看177条第一项怎么讲，有人出面声明承受诉讼是否有理由，法院应依职权调查。 你现在看第一项条文保证，你会觉得很理所当然，我们当然不可能照单全收，你出面要声明承受诉讼，我们当然得依职权调查你是不是那个合法的承受主体吧。这就是177条第一项存在的前提。好，那重点来了，审查完之后第二项第三项怎么说呢？来，各位，假设也是立法者，接下来怎么跑呢？法院去审查啊，审查的结果想也知道，不外乎就是这两种情形。哪两种啊？第一种是准，第二种是驳嘛。什么时候会准呢？你真的是某甲的儿子，真的是某甲的破产管理人，反正只要你真的是合法的承受主体的话，我就准你承受。啊，相反的，如果你是冒牌货，不具有合法的承受主体身份，我当然加以驳回。所以很简单的逻辑，反正审完之后，法院不外乎就是准驳这两种结果。那么司法官考试的最爱就来了，来，你看一下条文。177条你一定要进考场前先复习过，不然临场翻条文你翻不到重点在哪里。来看一下第二项怎么说，法院认其声明为无理由者，应以裁定加以驳回。对照59页书上的文字。那么这边也是提醒同学，你可以呢不用抄抄写写，因为书上都有，一样你课堂上听懂最重要。第二项在规定什么呢？在规定黑板上的第二种情形了，认为你的声明无理由者，必须要裁定驳回。这是呢177条第二项白纸黑字所写的。可是你看完第二项之后，你会发现，哎，啊，如果是有理由怎么办？有理由的情形，177条告第二项并没有明文规定要不要下准许的一个裁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回归呢学说见解呢跟实务的见解呢去做思考。所以这边涉及到除了法条的解释之外，还有一些法条以外衍生的学理论述，都是你得先念过教科书才知道。啊，这个文字的说明书上59页有，各位不妨抄在你小六法旁边，将来复习比较快。来，如果呢法院是准许的话，这个时候法律效果是无庸为准许的裁定。这里就涉及到同学呢将来考上办的实务案件，你就知道其实有些东西吼，你有实务经验跑过法院就知道，只是因为各位在座大部分还是学生，所以这些东西你没有看过，没有跑过实务呢，我们课堂上简单跟你提醒一下，要准的话根本不用下准许裁定，国考就这么无聊考你。如果准许的话，法院应如何处理？你不要傻傻的写法院下一个准许承受诉讼裁定，大错特错后，声明承受有理由，根本对外无庸下任何准许的裁定。因为我们实务上的做法是，你是真的继承人，真的破产管理人，是真正的承受主体的话，我们就直接发开庭通知书，通知你来开庭续行诉讼，直接寄通知书给你，代替这个所谓准许的裁定。所以实务的做法就变成无庸为准许的裁定，只要进行通知呢续行诉讼即可了。这就是呢依照177条第二项准驳的情形呢处理的方法不一样，只有驳回才需要下裁定，准许不用下裁定。好，那么呢讲到这边请你补充一下，写考卷自己斟酌时间，没有时间写绿色粉笔呢这个重点点出来就好。啊，如果有时间你答题要写的完整一点的话，你稍微卖弄一下学问。卖弄什么学问呢？177条第二项的立法理由你可以简单写一下， 提醒同学哦，法科考试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可大可小，占五分有五分的写法，占十分有十分的写法。如果占的分数少，你写到这样就够了啊。占的分数多的话，你稍微小题大做一下，写什么呢？写177条第二项的立法理由，为什么驳回的时候要以裁定为之呢？立法理由说呢，它只是为了赋予呢当事人救济的管道。A 去声明承受诉讼 ，A 主张是甲的儿子继承人，法院给他打枪说你不是你老爸的儿子，不是继承人，没有资格来承受这个诉讼。那 A 也许不服气，他认为我明明是老爸的儿子呢，为什么法院认为我不是？然后呢，驳回我的申请。所以呢，一定要给他救济的管道。那你要给他救济的管道呢，你就一定要对外有一个裁定或者判决的模式存在，才能让这个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呢有上诉或抗告的一个机会。所以特别在177第二项规定，驳回你的裁定，这对申请人、当事人不利，所以一定对外要有一个裁定的方式出来，让你对这个裁定去抗告、声明不服、加以救济。这就是整个177条第二项的立法理由。好，第二项看完之后，问题还没有结束，来看一下第三项。第三项的同学打个星号，翻到你书本60页，对照着阿拉伯数字第二点来看。同学你自己会看不懂的通常是第三项，但偏偏第三项是司法官考试的最爱。各位看一下第三项怎么讲，诉讼程序是在裁判送达后当然停止者，承受诉讼的声明呢由为裁判之呢原法院加以裁定。第三项很奸诈的地方就是呢，它的所有考点几乎都是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字面上看不太出来，全部考你衍生的观点。来怎么讲呢？第三项适用的前提，同学把你的小六法裁判送达后圈起来，专门在规定送达后所发生的停止事由。因此你看完第三项之后呢，回到黑板上，你这个体系表要稍微的呢再把它画详细一点。来，什么意思呢？立法者很刻意、很啰嗦的讲说呢，我们呢在处理说法院怎么样做这个处置的时候呢，我细分成呢，你当然停止的事由是发生在诉讼程序进行中，或者判决、裁判送达后呢才发生停止的情况。这是依照第三项的文意解释，当然推导出来的类型区分。虽然我们刚刚讲过的177条第二项黑板上绿色粉笔这个部分，专门在处理呢诉讼进行中发生当然停止事由，官司打到一半人死了或者人破产呢，发生这种当然停止事由的时候，游戏规则就依照刚刚讲的绿色粉笔的部分。但如果考题告诉你说是第二种情形，有的时候呢诉讼程序停止事由是发生在判决送达后，什么意思呢？同学对照看这个简单的案例就知道了。假设一个考题说啊，某一份的裁判呢是3月1号呢判决书送达给当事人本人，好了啊，这个当事人看到判他败诉呢，一气之下呢呜呼哀哉。甲呢就是因为收到判决书，看到法官的判他书，越想越生气，突然就死亡了。 那么3月10号假死亡同学看到这种题目，马上反射动作就是第三项，因为在处理的就是裁判送达后当事人死亡。好啊，这种情形呢，法条的适用就是第三项啊。第三项怎么讲啊？有人出面承受诉讼的话，承受诉讼的声明由为裁判之原法院裁定。后面这就要两个重点，你可以直接写在小六法旁边。哪两个重点呢？第一个重点就是啊，这种的当然停止事由，假设说3月10号甲死亡，然后呢3月12号甲的儿子 A 就出面承受诉讼，他就主张我是甲的儿子，所以我3月12号具状向法院声明承受诉讼。这时候同样的逻辑，法院审查完毕之后一样有准驳两种情形，可是呢跟第二项不同的点在于啊，177条第三项法条的解释呢，不论准驳，通通都要下裁定。换句话来讲，第三项跟同学宣示出来的重点就是，2、3两项是分别在处理不同的类型。第二项绿色粉笔这个结论专门在处理当然停止事由发生在诉讼进行中的情况。那如果你是当然停止事由，像黑板上这个某甲死亡3月10号发生在裁判书送达后的话，这是第三项要处理的。那一旦是第三项要处理的话，很奇怪，国内学者告诉你，不论准驳，法院都要单独下裁定。于是呢，考试考你什么呢？学说实务上的解释重点。为什么呢？我们实务的做法也是，只要你是第三项的情形，不论准驳，法院都要下裁定。因为呢，这种情形下驳回的情况倒是跟第二项一样，法院如果认为 A 不是继承人，驳回你的申请的话，要下裁定，理由是给 A 救济的机会。这一点呢倒是跟第二项一样，可是不一样的是，往上看准许的时候为什么也要下裁定呢？原因在这边，要重新计算再审或者上诉的不便期间。考题的关键就是要你把这个理由点出来。裁判送达后的当然停止，在诉讼法上有个特色，什么特色呢？有人出面承受诉讼后，他承受完马上要面临到要不要上诉再审救济的问题，所以为了让救济期间再审跟上诉的不便期间救济期间有一个明确的计算标准，所以我们要求说法院要下一个准许的裁定，我们就是以准许的裁定送达到你手上时呢，重新计算你的上诉再审期间，这样才能保障承受人的利益。哎，这个理论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像黑板上这个 A 你今天出面承受诉讼呢，毕竟呢你是发生在判决送达后，所以我们希望保护你这个声明承受诉讼人的利益。哎，保护你什么利益啊？上诉再审的利益，希望给你争取优惠一点的上诉再审期间。所以我们解释上就说，这时候呢原则上你的上诉再审期间我们跟你重新计算，因为毕竟你出面承受诉讼比较晚一点，那么呢所以呢为了重新计算不便期间起见呢，我们统一都是以准许的裁定送达之后呢重新计算20天、30天的上诉再审的不便期间了。所以原来啊这个时候准许呢也要下裁定，理由就是为了便利呢承受诉讼之人呢重新计算各种救济的一个不便期间。那么这就是现行法呢关于承受诉讼的裁判，我们分别呢细分成准许跟驳回的情况，在准驳情形之下又再细分你这个停止事由是发生在程序进行中还是发生在裁判送达后。 各自有不同的法条适用依据，背后的立法理由、学理解释重点不尽相同。简单的用黑板上这个诉状图跟同学做说明，那考试的时候你的观念要很灵活，什么样的类型适用哪一套条文的游戏规则，哪一套的立法理由、学理概念的解释，这个同学务必在考前再把笔记拿出来翻一下，强化一下177条第二项跟第三项具体条文的一个解释。好，那么再回到第三项，问题还没有结束。我们刚刚说第三项两个考试的重点，第一个考试的重点画在黑板上，这个诉状图呢，不论准驳均须为裁定。这个重点听完之后，还有第二个重点，就是你看条文的最后一句话，人家会考你，那有哪一个法院下裁定？哎，什么叫哪一个法院下裁定啊？法条明明讲由为裁判之原法院裁定，什么意思呢？依照法条的文意解释，你的案子是哪一个法院判的，这个准驳与否的裁定就由那一个原法院来处理。所以投影到黑板上来，同学请问你，今天假如一个题目说啊，判决送达，假设一审是在台北地院，一审台北地院的判决送达后啊，3月10号甲死亡啊，请问你，甲的儿子 A 3月12号要声明承受诉讼，向哪一个法院声明呢？这里闭着眼睛都会写，依照第三项文意解释，由为裁判的原法院准驳，所以 A 要声明承受诉讼，理论上应该向原裁判的台北地院申请才对。请问同学，这样写答案对不对？对，但是不保险。怎么说呢？第三项后半段的最后一个考点，就是要你用力的背一个非常重要也很奇怪的实务见解，标准的有背才有分。来，哪一个实务见解呢？同学翻回你的书本的60页的部分，来60页，我应该说61页了，60页这个84年司法官的考题，那么解答的第二小题呢，在61页，你看一下69年第一次民事庭决议，这个决议请同学特别画起来，打2颗星。84年司法官考过，等一下往后翻，63页88年司法官也考过，书上只帮你抓8字头的司法官考题，67年代司法官一样考过。所以很奇怪，司法官考试特别喜欢叫你背一些重要的实务见解，摆明就是吃定同学有背才有分。好，背什么实务见解呢？你看一下60页，69年第一次民庭决议，这个决议你要背熟，这一类型的考题呢，你才看得懂他要你写什么了。来，决议怎么讲呢？诉讼代理人如果受有得提起上诉之特别委任者，来，后面就要请你画起来，视为诉讼停止的事由发生在上诉或抗告以后，由法院依照实务的惯例，在分案前呢，对于应承受诉讼人依法为承受声明及缴纳各项必要证件费用的通知，经审查无误之后，由法院将声明书状之善本合法送达对照，诉讼程序即侦完备。念完的，其实后面那几句话是废话，重点只有一句，就是请你刚刚画起来的，视为诉讼停止事由发生在上诉或抗告之后。来，什么意思呢？各位呢，在你中场休息前，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把这个实务见解听懂，不然你回家拿红笔再画一遍，你会不傻傻看不懂他这样写到底写什么。来，怪的地方在哪里？回到黑板上，以这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考你3月12号 A 要声明承受诉讼，应向哪一个法院声明呢？正常法律人你一定写台北地院，这个答案对。为什么对呢？因为它就是你刚刚的法条文意解释，177条第三项的后段，白纸黑字的说呢，向为裁判的原法院，那为裁判的原法院就台北地院嘛，所以你要声明承受诉讼，当然向台北地院为之。那这个答案对的前提是什么呢？177条第三项的后段， 这一个条文适用的前提是，我们最高法院的见解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因为本来177第三项的文义解释没有这么多啰嗦的限制，但因为69年的决议呢做出来之后，反而逼的同学要去背一些类型区分，说怎么讲呢？177第三项后段专门适用黑板上那个情况，叫做本人没有请诉代律师，或者诉代没有上诉抗告特别委任，在这种前提下，完全依照法条文义解释 ，A 要申请承受诉讼，就是呢向为原判决的台北地院申请，这种情形没有问题。可是我题目今天给你改，同样这个案例事实。等一下会带同学看88年的考题，你就知道。那黑板上先简单看这个例子，我今天如果题目跟你加这句话，就猪羊变色，你答案整个要写不一样。加哪一句话呢？甲先前在北院打这个官司，其实他有请个 B 律师，然后题目会说 B 律师呢依照诉讼法70条的规定，受有可以上诉的特别委任，等于说甲之前在打这个官司有找一个律师诉代帮他打官司，而且呢也赋予这个诉代上诉的特别委任。一旦题目加这句话来，同学对回61页要你无论如何用力背起来的怪异见解，69年的决议怎么讲呢？第一行第二行再念一遍，你本人有请诉代，诉代还有提起上诉或抗告的特别委任者呢，视为诉讼停止的事由发生在合法的上诉之后。来，这个决议什么意思呢？怪的地方就在这边啊，因为怪所以很爱考你。如果他有请 B 律师，有提起上诉特别委任的话，依照决议的见解，你这个题目的解答要写说，这个时候视为甲死亡诉讼程序停止的事由是发生在合法上诉之后。怪在哪里啊？明明某甲他老兄3月10号死亡的，3月10号死亡的时候，案件还系属在一审，还没有上诉，所以明明你是3月10号死亡，死亡的时候案件现正系属的法院是一审，根本还没有移到二审去。但因为最高法院有这个特别的决议，你只要有请诉代，有合法上诉的特别委任，视为当然停止的事由发生在合法上诉之后，由上级法院为准驳裁定。所以这个题目吊诡地方在哪里？甲明明死亡是死在3月10号，死亡的时候还是一审系数， A 他的儿子继承人3月12号声明承受诉讼，声明的时间点上案子也还在一审系数，然后题目会说 B 律师呢拖到3月20号，赶着在上诉期间届满的前一天呢赶快呢提起上诉。哎啊，明明呢题目设计就是 B 律师提起上诉的时间点3月20号，所以理论上啊320之后案件才一审跑到二审，310、312这两个时间点案子明明都还停留在一审的系数，结果最高法院决议居然说视为当然停止的事由呢是发生在合法上诉之后，反而由上级法院就是由高院 来审酌 A 的这个承受诉讼是否有理由，所以结果论上69年这个决议反倒变成了一个呢177第三条文义解释的例外。因为本来依照177第三项后段，你呢声明承受诉讼应该是向违判决的原法院、下级省法院做准驳的裁定，向下级法院申请才对。可是呢，偏偏依照决议的特殊见解呢，本人只要有请诉代，诉代有上诉抗告的特别人的话，居然视为呢停止事由发生在合法的上诉或抗告中，反而是由上级法院高院去审酌呢3月12号 A 这个承受诉讼的声明是否有理由，反倒变成由高院来做准驳裁定。这是我们特别花时间跟你讲的这种章节呢很卑鄙吼，像这个东西你没看过的话，保证你现场翻条文你一定会写向台北地院申请。因为明明 A 是3月12号声明承受诉讼，那声明的时间点案子还细数在一审，而且依照177第三项文义解释，你会怎么看都是由原法院台北地院做准驳裁定，偏偏他考试69年这个畸形的决议，这时候反而例外的呢由上级法院呢针对承受诉讼的申请呢来去做准驳的一个裁判。好，那么我们简单的呢把这个呢177条第三项后半段最后的一个重点呢，这个69年决议的概念呢简单跟同学呢介绍到这边。所以呢如果是问答题的方式考你的话，长得就像60页84年司法官第二小题考你的判决正本送达后，再次强调一看到裁判送达后当事人死亡，当然停止事由发生在裁判送达后，这就考你177第三项。有这种情形的话，原委任的诉代得否呢提起上诉？各位第一个问号在考什么呢？73168173，原本委任的诉代你要先写依照73条诉讼代理权不消灭，然后接着写呢173又排除168，所以诉讼程序也不停止。既然诉讼程序不停止，他的代理权又不消灭，所以最后你就写如果他有70条上诉的特别委任的话，当然可以依法提起上诉。这是第一个问号，考的是黑板上的第二组条文73173这一组条文的搭配解释。那第二个问号则是考你第三个重点177条第三项。所以你看84年司法官第二个问号，上诉法院就该诉讼事件又应如何处理，那你就把呢刚刚的61页的书本的文字，这个69年决议跟177条第三项的文义解释呢稍微的抄写一下。这个上级法院呢针对该事件呢，如果说当事人的继承人有出面承受诉讼的话，你把决议写一下，视为当然停止事由发生在上诉之后，所以由上级法院呢来对继承人声明承受诉讼的表示呢来做准驳的一个裁定。这是问答题形态的考法，84年司法官的第二小题。那最后带你看的是实例题的一个考法，来同学翻到63页。你刚听完呢应该是记忆呢最热的时候，就请你呢来测验一下你自己现学现卖的功夫够不够。法条书本在旁边给你翻，然后刚刚也都讲解过呢这个177条呢很琐碎很零星的一些变化的考法，你都刚听完之后呢来马上请你看看会不会用。各位将来在考场上呢大概不容易看到84年司法官这种呢直接问答题方法考你了，你比较可能看到的是88年司法官转成实例题测验你抓真点的一个功夫。那各位不妨把解答都遮起来，你边看这个题目呢然后你边去作答，看你能不能够呢很详细完整的应对。那这个题目在讲解前先跟同学讲，你会发现说呢这个考题将来如果你有买补习班解答的话，你又会来问那高点跟宝成又解的不一样哦。今天上完课就不要再问为什么高点跟宝成解的不一样。 两家补习班的答案不同，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呢，这个考题的背景是88年度，按照那个年度旧的见解呢，是一套的版本解答，但如果你依照新的见解来解答的话，那么又是另外一套版本，所以没有对跟错，只是差别差在你有没有旧题新解，如此而已。来，什么意思呢？各位看一下这个题目怎么考的。张某呢，在台北县新店，然后呢，在北院呢有一个官司在打，委任一个李律师为诉代。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原告张某败诉，判决书在8月1号送达给当事人张某本人无意收受，8月2号送达给律师收受。各位题目先不用看，你应该呢马上反映一下上礼拜刚讲过的送达章节里面这个条文的争议。为什么宝成高点解答不同呢？就是出在呢132条，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最高法院84年的决议跟90年的决议见解不同。你有请律师，理论上来讲呢，各种的书状只能向这个律师送达，可是如果送达给本人是否合法呢？忘记的同学请你自己去翻5至26页，勾起一下你的回忆吧。好，所以看一下第一小题，第一小题就是考你132条衍生的实务见解。李律师受有提起上诉的特别委任，那当事人自己提起上诉者应该最晚在哪一天前提起上诉，才不会超过20天的不变期间？同学，考点在哪里呢？20天不变期间的起算点是合法送达时，所以第一小题的考点是，到底是8月1号送给当事人本人那一天就算合法送达了，还是要拖到8月2号送给律师那一天才算合法送达？哎，你合法送达的时间点不一样，当然会影响到20天不变期间的起算点。所以当年这个考题为什么现在宝成高点解答不同呢？因为很简单，当年背景之下的考题呢，你自己翻26页，88年考出来的时候，当然适用旧的84年决议。旧的84年决议怎么讲呢？如果你送达给本人无异议收受者，纵无审判长之命，仍生合法送达效力。所以你第一小题呢，第一个版本的解答8月1号合法送达，所以你要提上诉，最晚要在8月21号之前，这采的是84年决议的一个见解。相反的，旧题新解的话，依照最高法院90年呢第7次最新决议的见解，回归132条的文意解释。回归文意解释的结果，本人有请诉代，文书只能向诉代送达才合法，你除非有审判长特别许可，否则不准向本人送达了。所以如果你旧题新解，把这个88年考题用90年第7次决议最新的决议来解的话，答案版本变成第二套，8月2号送到律师手上才算合法送达，所以20天上诉期限的起算点算到8月22号。这就是第一小题，各位将来自己看补习班解答，你就不用觉得纳闷，为什么的解答写821，有的写822，差一天怎么来的？就是考你132条呢诉代送达问题，5至26页前后两个最高法院不同决议的见解，涉及到132条文意解释的概念。厘清这个前提之后，第一小题呢会有这样解答版本的差别，同学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来，这是呢这个考题呢第一小题呢考你132条送达章节的一个基本观念。看完之后接着再看第二小题，这个题目出题者呢还是蛮用心的哦，三个题目刚好考你3个不同的争点啊，偏偏都是比较冷门的送达啦、起日期间、诉讼程序停止，专考这些冷门的章节哦。所以来看一下第二小题，假设原告张某在815死亡。各位，你看到这句话，你都先不要管后面怎么问，请你呢问一下你自己， 警觉的出题，怎样考你什么？815死亡摆明就是告诉你呢，当然停止发生在裁判送达后啊。不管你裁判是8月1号还是8月2号送达，你人8月15号挂掉，一定是典型的诉讼程序停止事由发生在这个呢所谓的裁判送达之后。好，所以8月15号当事人挂掉了，继承人拖到825才声明承受诉讼。请问你，这时候继承人那个声明承受诉讼的继承人，他的上诉期间会不会因为律师有没有受到提起上诉的特别委任而有所不同？来，第二小节再考什么呢？回到黑板上再考你第二组条文。出题者已经明示得很彻底了，上诉期间会不会因为原本委任的诉代李律师有没有受到上诉的特别任而有不同呢？来，这样考你，再考你什么呢？当然有所不同，考点就是在问同学73条173还记不记得？刚刚花了很多口水讲73条告诉你什么呢？诉代不会因为本人死亡代理权就消灭。173又说，当事人死亡者有委任诉代时，诉讼程序例外的不停止。所以第二小题考试的重点一句话，这一个呢，上诉期间上诉届满日当然会因为律师有没有受上诉特别委任而有所不同。为什么呢？如果你有受上诉的特别委任，那么这个时候呢，依照173条结果，诉讼程序不停止，不停止的情况下，不变期间不会停止进行。所以呢，李律师如果有受到上诉的特别委任的话，因为173的关系，诉讼程序不停止，所以20天的上诉届满日期呢，从合法送达后开始计算，完全不发生中断的效力，所以可能在821或822呢，上诉期间就届满了。相反的，第二段你要写，万一律师没有受提起上诉的特别委任，那这时候法律效果变成什么呢？没有受到上诉的特别委任，代表他不能帮当事人上诉，不能帮当事人上诉的情况下，诉讼程序当然还是会先停止进行，这时候就回归到了177第三项，必须由呢继承人出面承受诉讼，法院裁定呢准许承受诉讼时呢，上诉期间从准许的裁定送达后重新计算20天，来保障继承人的一个权益。所以第二小题呢，分别请你就律师有没有受上诉的特别委任，分别适用173或者是177第三项这两个条文而有不同的一个游戏结果出来，这是第二小题的考点所在。好，那第三小题承接第二小题，把我们黑板上的重点再重复一遍。假设李律师有提起上诉的特别委任啊，有提起上诉特别委任，在第二小题的情况，律师在820帮当事人提起上诉，那么继承人在825呢声明承受诉讼合法有理由者，应由哪一个法院做准驳的裁定？各位啊，不再重复黑板上刚刚的例子，把69年第一次决议抄一遍。决议怎么讲呢？诉代有提起上诉的特别委任，就是这个李律师嘛，此时视为当然停止事由发生在合法上诉之后，所以呢，准驳的裁定由上级法院高等法院呢，来对于这个张某的继承人呢，申请承受诉讼的一个行为来做准驳的裁定，而不是由原法院为之。所以第三小题单纯考你背69年第一次决议。那各位借这个题目呢，就是要提醒你了解的重点是啊，像这个考题你念完，你应该很深的感触。什么感触呢？有背就有分哦。这个题目跟84年的司法官一样，如果你事先没有准备过这么奇怪的一个体系，还有叫你去背一些奇怪的决议的话， 没有先花时间背过像84年司法官、88年律师这种考题呢，保证你一个字都挤不出来，因为你根本看不懂他要考你什么。可是相对的，如果呢这一些很琐碎的实务见解、法条的解释，你有先准备过的话，这种题目对你来讲送分题，因为只要知道它的考点在哪里，争点抓得到的话，全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把法条解释、决议的见解背进去就好了。好，那么接着这两个司法官考试的题目呢，来吧，当然停止呢相关的重要概念跟同学完整的做一个复习。好，那么当然停止看完之后，最后一个小细节提醒你注意，来往前翻呢，看到56页188条规定，这就很简单，我们很快的带你看一遍就好了。来，56页呢，第四个大标题，民事诉讼法188条在讲什么呢？在讲当然停止的效力了。诉讼呢，只要有168到174所列这几种当然停止事由存在的话，啊，诉讼就会停止进行了。啊，剩下一个小地方就是停止的期间内，法律的效力如何呢？那同学简单看188第1项就好了。只要在停止期间内，不管是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都好，只要是这两种类型的停止呢，在停止期间内通通呢都要呢暂停不动，不得为关于本案的诉讼行为。所以讲白了，停止期间内叫休养生息啦，大家都不要犯规偷偷的做诉讼行为。所以在停止状态没有终了前，当事人、法院呢，通通不能做任何诉讼行为。那同学注记在法条旁边，如果你违规的话，该诉讼行为是无效的啦。叫你什么都不能做，你硬要做的话，就等于是没有做，跟空气一样。所以你硬是要在停止期间内为诉讼行为的话，该诉讼行为是无效的。因此以前考过，这不是申论题，是选择题。选择题考你什么呢？甲乙有一个诉讼，诉讼进行中，乙死亡，乙是被告哦，诉讼进行中，被告乙死亡。好，那么呢，在被告死亡，继承人还没有出来承受诉讼之前，甲具状向法院表示撤回起诉，请问你有没有发生撤回的效力？答案是没有。因为188第1项写得很清楚，只要在停在休兵的状态下，任何人通通都不能做诉讼行为。啊，你老兄硬是要违规，硬是要做诉讼行为的话，该行为直接评价为无效。这就是188条第1项前段非常简单的原则。反正停止期间内，大家什么事都不能做，硬要做就是无效了。那只有一个例外，你看一下但书，但你的当然停止发生在辩论终结后，法院还是可以先加以宣判。理由很简单，辩论终结后代表了整个程序跑完，法院的新证也形成了，宣判只是把法院新证的结果对外宣示。那么既然如此的话，这个行为呢不需要受到停止效力的拘束。所以呢，但书特别规定，延迟辩论终结后呢，程序都进行完了，发生当然停止事由者呢，本于辩论的结果，法院还是可以做对外宣判宣示的一个诉讼行为。好，你把但书稍微注意一下。那第二项不用多讲了，诉讼程序只要在当然或裁定停止效力存续中的话，所有期间都停止进行，要等到停止事由终了之后，所有的期间才会更时进行。各位把更时两个字圈起来，就是重新进行、重新起算的意思。因此你对照回刚刚黑板这个体系表，177条第3项呢，刚刚黑板这个体系表就是呢在跟你搭配188第2项了。如果你的当然停止事由发生在判决送达后的话，那为什么177第3项说不论准驳，法院都要对外为裁定？因为即便是准许呢，认定你是合法的继承人，可以承受诉讼，我也要对外下准许的裁定。因为从裁定送达后， 我才能重新计算继承人的上诉不变期间，那就是呼应188第二项。因为188第二项讲说，反正只要发生过停止的效力的话，所有期间都停止进行，将来要重新起算的一个意思了。这是188第二项非常简单的一个观念。好，那么整个呢，第一个类型，当然停止相关的重点，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紧接着再回到黑板上这个体系，二三两个类型非常简单，我们花十分钟呢，很快讲完，各位再做休息吧。第二个类型叫裁定停止，啊，裁定停止后，它的事由呢不多讲，各位书上65页以下，这你有兴趣自己看逐条示意，从181条开始呢，一直到185条，总共列了这几种的裁定停止事由啊，这个纯粹是立法政策问题后，哪些被归类为裁定停止，哪些被归类为当然停止，这你自己把条文看熟就好了。那唯一会考的只有一个条文183，考什么呢？各位书上67页一样叫你背一个最高法院的决议。各位发现这个冷门章节真的就是考你背的功夫啦，所以呢，各位踏进考场前记得再把这些重要实务见解拿出来，或者整理在你小六法旁边，再把它背一遍。裁定停止呢，国家考试这几十年来唯一考过的就是67页这个呢，78年11次总会决议，因为它是实务上很常出现的一个争点，所以你将来复习就看这个决议就好了哦。其他逐条示意倒是可以不用理它。来，183条有什么好考你的呢？为什么说是民间实务上很常见的一个争点？你看条文在讲什么？诉讼中有犯罪嫌疑，打民事官司打到一半，认为你有犯罪嫌疑，牵涉民事裁判者，民事法院可以在刑案终结前先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好，这个条文的重点哦，一样，如果你有办过实务的话，你根本不用听，你自己都会写，因为你只要跑过法院，很理所当然。啊，如果你还在学校念书，没有职业经验的话，这个东西你就要花时间去稍微记一下。来，什么意思呢？我们诉讼的实务经常发生的现象叫民刑事程序并行。各位可能你周边的亲友或者你自己呢也都遇过，譬如说第一种叫车祸事件，车祸事件最常见的情形叫民刑案一起告。你今天呢被一台车子呢撞成了这个重伤，你当然可以对肇事的司机呢请求侵权行为赔偿100万，那通常呢你还会加告他呢伤害罪嘛。所以呢，民间的实务运作上经常很多类型的事件叫民刑事呢并行了。像车祸除了涉及到侵权行为赔偿之外，也构成刑法的过失伤害，我们通常一起告。好了，那考试考你什么呢？民诉的考题就问你，这个时候吼，民庭法院就是审理侵权行为那个民庭法院，能不能很偷懒的说，我等着抄呢刑案法院的判决书？为什么呢？有些法官懒嘛，车祸事件我要审，我还要去送鉴定，还要行准备程序，还要开辩论，太麻烦了，我等着占便宜。反正你有告对方刑法的过失伤害，到底有没有过失伤害的事实，我让检察官，我让刑庭法院呢去送鉴定，我等着抄他们的鉴定报告就好，我自己懒得办这个案子送鉴定。所以这时候请问同学，民庭的法院能不能就说啊，我要依照民事诉讼法183裁定停止诉讼，偷懒的表现。因为183的文意乍看之下可以哦，183条就是说，民事诉讼审理中发现有犯罪嫌疑牵扯到民事裁判者，民事法院可以在刑事程序终了前先裁定停止诉讼。对照文意解释合啊，我可不可以说 我现在这个侵权行为民事案件审理中涉及到了一个刑案，就是被告司机乙呢到底有没有过失肇事的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也涉及到我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事实认定，所以我为了避免重复审理裁判矛盾，我先停止民事程序，等刑案出来我再抄他的结果就好了。请问你民庭法院可不可以这样做？再来你对照第二个案例，考法真的可以五花八门。换一个场景，假设今天题目改成了借贷的一个纷争。什么叫借贷的纷争啊？这也是常见的民刑事并存啊。甲呢是先告乙呢返还借款100万，返还借款100万，那甲就会提出借据一张嘛。因为举证责任在原告，原告证明我有借你100万，所以甲就提出了借据一张，证明说，哎，这个某乙真的有跟我借钱。好了，啊，诉讼上经常发生这样。乙就说呢，我根本没有跟你借过钱哦，你那张借据呢是假的伪造文书，自己呢乱写一张呢借据呢伪造私文书，意图侵害我的权利，所以呢很多律师都叫当事人，你就告他伪证，告他伪造文书。好啊，乙真的就告假伪造文书，告了之后，民庭法院好开心哦，这法官怎么讲？哦，啊，到底借据是真的还是假的，涉及到我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真伪，所以，哦，这个借据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攸关返还借款诉讼，至为重大。所以呢，为了避免重复审理裁判矛盾起见，我也要偷懒，依照183裁定停止民事诉讼，等你那个刑案的伪造文书呢杀出一个结果之后呢，我再来判断返还借款请求权是否存在。请问你民事法院可不可以这样做？那黑板上这两个案例呢，就是呢裁定停止章节唯一的考点，问你183条如何解释。那各位发现黑板上这两个案例乍看之下好像都可以，因为好像都符合183的文意解释。183确实说，民事案件审理中只要有涉及刑事案件认定事实重叠的话，那么民事法院为了避免重复审理裁判矛盾，确实可以停止诉讼。所以依照文意解释，好像这两个案件民庭法院都可以依照183裁定停止。确实如果按照文意解释的话，两个案件都可以，但是呢考试的结论告诉你说，只有第二种情形可以，第一种不行。哇，这个结论怎么来的？同学你在中场休息前切记不要背吼，因为这种类型可以千变万化，不要背，你要了解最高法院现在的游戏规则。你真的要背，你就只要背一个东西，78年第11次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限缩183。为什么要限缩呢？同学先了解呢整个决议的出发点，了解之后你看内容比较好懂，你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最高法院限缩呢？很简单的道理啦，他不希望民庭法官偷懒。各位大一应该念过一个基本的法律理论，什么理论呢？民刑事案件独立审理，彼此不互相拘束。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呢，告诉我们说，民事审判跟刑事审判各自独立，彼此之间呢相互尊重，但是没有相互拘束的效力。所以民刑事法院呢可以各自独立认定事实。所以在这一顶大帽子的前提下，最高法院骨子的想法是，哎，我们不要自己的自废武功，不要为了自己偷懒哦，所以你就放弃你的民事审判权，都在那边给我裁定停止诉讼，大家通通等着抄刑案的判决书，把刑案的事实拿来照抄一遍。我就是不希望我们民庭的法官这么偷懒，一来是偷懒怠惰， 二来你也破坏所谓民刑事法院各自独立事实的及认定事实的法律游戏规则。所以呢，一方面呢不希望你怠惰，动不动停止诉讼；二方面为了贯彻民刑事法院各自独立认定事实这样的理论，所以最高法院就讲话了。他说，如果你动不动都停止的话，这样民事法院好像沦为刑事法院的附属单位，我们好像丧失了独立自主性，我们大家都在等着抄你刑案判决的结果，还不能跟你刑案判决做相反认定，如此一来不是很好。所以在这个思想前提下，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不希望你们动不动拿183给我停止审判，做一个偷懒怠惰的动作。所以我当然希望严格限缩183。怎么限缩呢？来，同学直接看67页决议文的第4行以下。第4行的末2句话，183所谓的犯罪嫌疑，如当事人或第三人涉及的刑案较伪造文书、伪证、鉴定不实等罪嫌，均属之。念到这边，很多同学很厉害，可能看不懂硬背嘛。最高法院决议说，刑案呢只有伪证、鉴定不实、伪造文书才符合民事183的停止。说真的啊，你要硬背哦，这个题目还真的可以做。因为你硬背背得下来的话，第二个案件为什么可以183啊？因为依照决议的文字，第二个案件所涉的刑案叫伪造文书，刚好就是刚刚叫你背的决议第4行下，只有刑案是伪证、伪造文书鉴定不实的前提下，民案才能停止进行。你要真的背得起来的话，第一小题呢所涉的刑案是过失伤害啊，这个不是决议所讲的3种犯罪，所以呢民事案件不能依照183停止。各位啊，你如果真的死背，说真的这个题目你还是写对，但是千万不要背后，因为你答案对之外，理由也要点清楚了。请问你最高法院为什么在决议里面说只有涉及伪造文书、伪证、鉴定不实这些犯罪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停止规定呢？各位，你写考卷记得把关键字点出来，这关键字你补充在67页决议旁边，你要看过学说的文章、教科书的论述，你才知道这个决议背后的法理基础。背后的法理基础很简单，一句话，如果民刑事，如果刑事案件的犯罪是涉及到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如果呢民刑事案件所审酌的犯罪是攸关民事诉讼标的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的话，这个时候民事法院不能够停止诉讼。啊，什么时候可以停止啊？只有刑事案件审理的犯罪攸关民事诉讼证据资料真伪的认定，相关诉讼资料证据资料真伪认定的时候，我们才例外的准许你呢停止诉讼。这关键点通了之后，各位就不用背得这么辛苦了。为什么决议说除非那个刑案是伪造文书、伪证、鉴定不实呢，民事案件才能停止进行？因为如果你的相关刑案是伪造文书、伪证或者鉴定不实的话，那这一些犯罪都是攸关到民事诉讼的证据资料是否真正。像返还借款里面，乙告甲伪造文书涉及到就是借据到底是真的还假的。请问你借据真假这件事在民事诉讼的体系叫做证据资料真伪的认定，那最高法院的意见是证据资料真伪的认定尊重刑事法院没关系，所以你可以先裁定停止诉讼，等刑案认定出来再说。但是第一小题，你刑案在跟我审的是过失伤害是否成立，过失伤害是否成立涉及到某乙有没有闯红灯、某乙有没有肇事责任，这个在民事案件里面并非所谓诉讼标的的所谓诉讼资料证据资料真伪的判断，不是， 它根本直接就涉及到诉讼标的请求权构成要件事实是否存在，因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事实也要论及被告是否有闯红灯、肇事责任的故意过失。所以如果这种诉讼标的的构成要件事实你都还可以裁定停止等着抄刑案判决的话，那等于架空了所谓民刑事法院各自独立认定事实的基本架构。所以这种呢涉及到诉讼标的民事案件构成要件事实认定的犯罪事项呢，我们最高法院说你不可以依照183裁定停止诉讼。那各位只要抓住这个最高法院决议呢解释的重点的话，你在记相关内容的时候就不会背得这么辛苦了。这是呢把67页78年11次决议呢裁定停止相关的一些重要概念简单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最后呢70页第5个标题这个不再重复，裁定停止呢一旦成立之后呢效力跟刚刚当然停止一样适用188，在裁定停止期间内大家都不能做任何事，所有的法定期间也都停止进行，从这个呢当裁定停止事由消灭之后期间才重新更始进行了，完全按照188的一个解释。那同学一样呢你注记在不用注记了，往前翻看到69页的第4点，裁定停止会消灭跟当然停止不一样，当然停止消灭的原因是承受诉讼，有合法续行诉讼主体资格之人出面承受诉讼。那裁定停止如果要消灭的话，解铃还须系铃人，是由法院以裁定呢来续行诉讼，因为整个程序会停止是由于法院的裁定而停止，所以要回复续行呢解铃还须系铃人也是由法院的裁定呢续行诉讼，所以并没有所谓承受诉讼问题。这是裁定停止这个类型呢基本定义论上当然的一个逻辑解释。好，那么这是呢第二个类型，我们简单的把重点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时间的关系先休息一下，剩下的部分呢我们的下半段的时间再继续的来看。

Thank you. 其他都没事。店家不会吗？对，太有方便了。 到十月还是 不知道啊。